今晚的开场曲是日本歌手七尾旅人的八月，送给即将到来的八月。今晚我们没有话题，大家畅所欲言，欢迎在听听 FM 聊天室与我互动，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欢喜，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王胜男的一首《七月与夏末》，有人说听着这首歌特别想和爱的人去海边吹橘子汽水味的海风。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的来袭。简单来说，就是不抱太大希望就不会失望。继续听歌，来听邢瑞的《星河万里》。 月光从夜空间隙 朝一个方向聚集，不是异世界里的光怪陆离，只是因为你。萤火虫飞向草坪，抖落光晕奔向你，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将美好赠予你。你会长出羽翼，拥抱星河万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底。山河湖海溪流湍急，不落倦意，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 什么方式记录没有剧情的续集，舞台中央的旋律响起，撞击我每一根神经，吉他两根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叠，乐此不疲的黑白键，哪里有什么永远，眼泪在眼眶转，会不会还有明天，今夜就让我放弃一切，除了跳我什么都不管，哦哦，别在现场流眼泪，不如跳舞到极限。 事，每个人长着你的样子，无数个你离我而远去，摧毁我每一颗清醒。吉他两根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叠，乐此不疲的黑白街，哪里有什么永远。眼泪在眼眶打转，会不会还有明天，今夜就让我放弃一切，除了跳我什么都不管。 刚刚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一首歌，别在 Live House 哭泣，真是深夜治疗伤心难过的一首好歌。略带 disco 的节奏让人忘却烦恼，在这个周五的夜晚尽情释放。再来听一首 FIR 菲儿乐团的经典歌曲《你的微笑》。 了菲儿，那我们再来一首很温柔的英文歌，这首歌来自 Lord， 叫做 Liability 责任。我们都要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转个身，马上回来。 Baby really hurt me, crying in the taxi. He don't wanna know me, says he made the big mistake of dancing in my storm. Says it was poison, so I guess I'll go home. Into the arms of the girl that I love, the only love I haven't screwed up. She's so hard to please, but she's a forest fire.I do my best to meet her demands, play it romance, we slow dance in the living room, but all that a stranger would see is one girl swaying alone, stroking the cheek. They say you're a little much for me, you're a liability, you're a little much for meSo they pull back, make other plans. I understand, I'm a liability. Get you wild, make you leave. I'm a little much for everyone. The truth is, I am a toy that people enjoy till all of the tricks don't work anymoreAnd then they are bored of me. I know that it's exciting running through the night, but every perfect summer's eating me alive until you're gone. Better on my own, they say. You're a little much for me. You're a liability. You're a little much for meSo they pull back, make other plans. I understand, I'm a liability. Get you wild, make you leave. I'm a little much for everyone. They're gonna watch me disappear into the sun. You're all gonna watch me disappearInto the sun.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继续分享好歌，也可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跟我互动吧。下半段的第一首 我们固定音乐盲盒要出场了。 次的昼夜交替，年轻的孩子破旧的心和身体就爱老去，他们让我不能忘记，我失去的容颜只能用金钱来交换，来交换。坚持地寻找我纯真的理想和那美丽的爱人在哪里，也许有天他会出现在我最爱的下雨天，冲破云团向我呼喊， 时光机的一首《我爱你，我的生活》。我们控制不了自己衰老的程度，但是却可以竭尽全力地去热爱生活。和你说话很烦，他说， 讲真的，我经常不敢相信自己已经20多岁了，却还是那个分不清东西南北、经常迷路的孩子。一难过就哭，一生气就不想说话，表情都写在脸上，控制不住。我好像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以为到了20岁，人生就会哗的一下变得壮观美丽，但不是的。我以为特别的，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嗯，是的，这是你20多岁的感言。但我想说，等你到30岁，你也会觉得20多岁的年华是多么的灿烂。继续听歌，来自 Pink Sweet At My Worst。 Baby girl, oh, oh, oh, oh, oh, no. 错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面，我想我做了最好的选择，是过去多关于爱情的歌。简单的 oh no， 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上。 一首余佳运的《我想》，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位匿名男士的留言。我认识的大多数年轻女生都非常笃定一件事，如果我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也会这样爱我。然后他们就真的为爱情付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因为这不是男人的感情逻辑。女生对感情的理解通常是我爱他，所以他值得，而男人完全相反，男人是他值得，所以我爱他。他们不会因为你有多爱他，从而就有多爱你。他们是衡量过你的方方面面之后，才决定在你身上倾注多少感情。更何况，很多人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爱。他们只爱他们自己，他们也只看得见他们自己。他觉得两个人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交流，那他就会懒得多和你说一句话。他觉得他没必要知道你的感受，那他就会无视你的倾诉和求助。他觉得你的想法不重要，那他就会强调你要懂事听话，别打扰了他的娱乐与生活。你以为爱情是一个瓶子，你往里面倒一杯水，他也往里面倒一杯水，公平公正，简简单单。其实他可能会嫌弃这个瓶子不够精致，或者这个瓶子不够结实，或者一个瓶子太少，他不甘心。又或者他手上一杯水都没有，他是来骗水喝的。所以女生们，爱一个人要全心全意，但前提是他值得。

手搬云后，一半是春夏，一半是秋冬。光阴漂浮过山峰，留下关于你的梦。我在这卸下重逢，平凡而心动。想和你看着星空，只当夜色已微风。不关心明天，不在乎所有，只对你有独钟。是时候和你决定，即便匆忙去远行，在山野间追风，去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 又该说晚安了。这个城市很大，大到朋友之间聚一次都很难。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一天可以和同一个人相遇几次。最后来听姜鹏《被困住的城市》。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意外的毒湮灭整个房的孤独，我被困住，无法感受你的温度。前方的路似乎被沙尘遮住，脚下的路是坚实牢固的凝土。我在这座被困住的城市坚守不挣扎，我在这座被困住的城市勇敢不害怕，我在这座被困住的城市每天为你祈祷，为你牵挂，我们一定会重拾我们的家。前方